一个圆圆的东西从章鱼堡里出来了。巴克队长在章鱼堡的控制室里看着屏幕上的图像，他称赞说： 好样的，突突突，看来漫游相机真的很管用嘛。 原来刚才那个圆突突的东西是突突突的新发明，漫游相机。海底小纵队通过漫游相机看到了海里的景象。谢灵通高兴地说： 我们可以派它去给生活在那片海藻林里的生物拍照了，这真是太方便了。 屏幕上出现了海藻林，原来相机已经进到了海藻林里。呱唧说： 我要是你伙计，我就不会这么干，要不然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相机了。 大家不明白，呱唧神秘地说： 经常有东西会在那片海域突然消失，所以我们海盗们叫它神秘沉船海域，据说是海怪。那些黏糊糊的海藻怪长着长长的黏黏的手指头，最喜欢抢别人的东西。哦，你们快看， 突然屏幕当中出现了一个东西，把呱唧吓得叫出声来。谢灵通看了看说： 嘿，呱唧，那不是怪物，只是一只红海龟，他们可是导航专家，可以轻轻松松地找到路。嘿，兔兔兔，你能让漫游相机跟上海龟吗？ 兔兔兔立刻操纵着遥控器，让相机跟上了海龟。 可是没过一会儿， 漫游相机就跟丢了，红海龟消失在了屏幕上。 呱唧说：哦，我说啊，神秘沉船海域变成了沉龟海域呀。 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次水下地震，震动停止以后，突突突发现漫游相机的信号断了，屏幕上什么也没有了。 呱唧说：瞧，沉船海域变成了沉相机海域。 巴克队长决定要和突突兔、皮医生还有呱唧一起驾驶着马蹄蟹艇去海藻森林里寻找漫游相机。呱唧激动地说： 我说啊，我们会是第一批进入神秘沉船海域以后还能再出来的，要是我们足够幸运的话。 皮医生吓得咽了咽口水，不过很快他们就驾驶着马蹄蟹艇到达了那片海藻林。呱唧看着窗外的景象，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片海藻林实在是太密了。 皮医生也有点害怕， 哦，但愿我们不会成为海底小纵队失踪海域失踪的人。 突突兔却让大家不用担心，马蹄蟹艇的定位系统会带着大家找到回章鱼堡的路。他们来到了漫游相机最后定位的位置，突突兔让马蹄蟹艇停下来，他看了看周围，可是什么也没发现。这时候呱唧透过望远镜看到一个东西游了过来。 哦嘿，又是那只大海龟。 巴克队长说： 漫游相机就是在跟踪他的时候丢的，咱们应该去问问他有没有什么线索。 于是他驾驶着马蹄蟹艇向着海龟追了过去。红海龟一会儿向这边游，一会儿又向那边游。巴克队长操纵着潜艇努力地跟上他。可是就在他们马上就要追上红海龟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水下地震。马蹄蟹艇晃得很厉害，突然仪表盘上传来了一阵声音，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兔兔兔紧张地说： 哦，不好，震动太强烈了，马蹄蟹艇就要解体了。 随着一阵更加强烈的震动， 突突兔和皮医生被震到了滑翔机舱外面，他们来到了舰艇的中段。果然，马蹄蟹艇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前面的滑翔机和后面的章鱼滑板脱离了舰艇的中段，在海水中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滑翔机中的巴克队长和呱唧。震动终于停止了，舰艇里的信号中断了，皮医生没办法联系到巴克队长和呱唧。兔兔兔决定先修理舰艇的连接器，因为只要连接器能正常工作，马蹄蟹艇的其他部分就会自动回来的，队长和呱唧也一定能回来。就在这个时候，巴克队长和呱唧刚从被海藻缠住的滑翔机里出来，突然一阵奇怪的声音传过来，呱唧赶紧游到巴克队长的身边。 哦，我就知道这儿闹鬼，很可怕。 巴克队长跟呱唧开起了玩笑。 哦，我还以为你要说这里都是海怪呢。 那个声音还能听到，巴克队长仔细听了听，它就是从滑翔机前面发出来的。等他绕到前面才发现，原来是那只红海龟被压在滑翔机下面了。红海龟难受地说， 嘿，我是兰尼，你们能救救我吗？我身上的这个东西实在太重了。 巴克队长说， 哦，别担心兰尼，我们会救你的，不过为了安全，请你现在缩回你的壳里去。 可是兰尼却说，红海龟的头和蹼都太大了，没办法缩到壳里去。巴克队长和呱唧一起用力地去抬滑翔机，可是滑翔机太重了，一动也不动。就在巴克队长他们救海龟的时候，兔兔兔也正在修理舰艇连接器，皮医生正帮他递工具，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像海藻怪一样的东西飘了过来，他害怕地咽了下口水。不过等那些海藻被水冲掉了，皮医生才发现原来那是漫游相机，只是他刚才身上缠了很多的海藻。他立刻说， 哦，兔兔兔，我现在就去追漫游相机。 兔兔兔听错了，我还以为他说的是我现在要出去一个星期。没过一会儿，兔兔兔把舰艇连接器修好了，他这才发现皮医生还没回来。游了一会儿，皮医生终于抓住了漫游相机，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他试着呼叫兔兔兔，可是没有得到回答。这边巴克队长和呱唧怎么也抬不起滑翔机，海龟兰尼非常沮丧。可就在这个时候，滑翔机突然自己开始动起来了。巴克队长说， 哦，一定是兔兔兔修好了舰艇连接器，只要跟着他们，我们就能回去了。 滑翔机一动，海龟兰尼终于出来了，可是他的蹼被夹伤了，不能游泳了，他疼得直叫。巴克队长说， 我知道有人可以帮忙，来吧，我们抬着你走。 他和呱唧抬起了兰尼，跟着滑翔机向前游。另外一边，皮医生和漫游相机也找不到方向了，可是突然之间他看到了章鱼滑板，他高兴地说， 哦，肯定是兔兔兔修好了舰艇的连接器，让我跟着章鱼滑板回去吧。 很快，章鱼滑板带着皮医生回到了马蹄蟹艇的中段。兔兔兔看见皮医生带着漫游相机回来了，很高兴。 哦，原来你是去找我的漫游相机了，谢谢。 这时候滑翔机也回来了，马蹄蟹艇终于又合体了。兔兔兔和皮医生赶紧向滑翔机舱奔去。兔兔兔高兴地说，马蹄蟹艇修好了。可是皮医生马上注意到了巴克队长和呱唧，还有受伤的红海龟。皮医生赶紧去帮海龟兰尼包扎好伤口。兰尼感激地说，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真是谢谢。 巴克队长说，兰尼的伤势在好转，漫游相机也找回来了，马蹄蟹艇也修好了。我说我们现在可以回章鱼堡了。 可兔兔兔却说，报告队长，虽然舰艇连接器修好了，但是地图系统目前还是不能使用，没办法导航回去啊。 皮医生着急地问，那我们怎么离开这里？ 呱唧故意神秘地说， 哦，看来我们得一直留在这个神秘沉船海域了。 可是海龟兰尼却回答说， 我们红海龟从来不迷路，我们的方向感最好了，我一直在这儿，从来没有迷路过。 皮医生好奇地问，就算在海藻林里，你也不会迷路吗？ 是的，完全不会。谢谢医生把我的蹼治好了，我可以游泳，带你们从海藻林游出去。 巴克队长高兴地说， 哦，太好了，那么请带路吧，兰尼。 放心吧，你们跟着我走。 兰尼说完就游向了前方，海底小纵队驾驶着马蹄蟹艇跟在他的身后。不一会儿他们就看到了章鱼堡。巴克队长笑着说， 哦，这真是太棒了，兰尼，谢谢你，你直接把我们领回了章鱼堡。 呱唧也想表扬一句， 哦，对呀，兰尼，你真是 原来兰尼这时候已经悄悄地游到了另外一边，跟呱唧开起了玩笑。大家看到海龟兰尼这么调皮，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糖耳朵，糖耳朵，糖耳朵， 又放假了。 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朋友。小鱼缸。 小鱼缸？ 对呀、啊。 那里头准备养什么？ 养一只有四只脚、 哦、 还有长长的脖子和小尾巴的 乌龟。 对了，今天下午我订的乌龟就会送到了。 哦，真的？ 巴西绿毛龟。 巴西绿毛龟？ 对， 绿毛， 绿毛乌龟。 乌龟有长头发的吗？ 不，不是在头上，是在乌龟壳上长好多绿色的小毛毛。 它是怪物？ 它不是怪物，它就是一只乌龟。 那你的头发为什么没长你的背上？ 它的背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青苔。 青苔为什么不会长在石头上？ 水草？ 水草为什么不会长在这些土壤里，泥土湿湿的地方？ 乌龟是不是经常趴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对， 所以那些青苔就以为它是块石头，于是就长在它的背上了。 那如果把它剪了呢？它还会再长吗？ 还会再长啊。 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楼底下张爷爷的头发已经掉光了。 然后呢？ 让它天天泡在水里，就会长出绿色的头发了。 我要赶紧去告诉张爷爷。 张爷爷，最近不要见糖耳朵。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 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爸爸见呱呱拖着两条长鼻涕，就问他说， 呱呱，去擦掉你的鼻涕啊！擦掉以后爸爸给你买糖。 呱呱一听连忙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回来了，向爸爸要钱买糖。爸爸说， 哎呦，我兜里现在没钱呢，我， 哎呀，我哄哄你的嘛。爸爸话音刚落，呱呱就笑嘻嘻地说， 爸爸，我也是哄哄你的，我把鼻涕吸进去了，你看。 说罢便哼了一声，两条鼻涕又流了下来。放学之后，呱呱直接向学校附近的一家门诊部走去。来到医生的办公室，他用哀求的语气对大夫说， 医生伯伯，给我吃止痛片吧。 大夫非常惊讶地问他说，嗯， 孩子怎么自己来到医院了？怎么了？你身上哪儿疼啊？ 现在还不疼，但是待会儿就要疼了，没准还变瘸了。 哦，为什么？能跟我说说吗？ 我爸爸马上就知道我考试不及格的事儿了。 呱呱的爸爸有的时候说话口无遮拦，一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说呱呱笨。要知道这种方式非常糟糕，呱呱被批评的都快没有自信了。有一天他爸爸又开始了，刚刚听说呱呱考试成绩不理想，爸爸就张嘴说， 哎呀，你说你可怎么办呢？啊，你怎么就这么笨呢？啊，真像个小猪崽儿。你知道小猪崽是什么吗？啊，小猪崽是什么？ 知道。 你说。 他是猪的儿子。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109中学小学实验部的李明李同学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弟弟问蓝天》。 弟弟问蓝天，夜晚窗台前，弟弟问蓝天，弯弯的月亮，你上面有没有人烟？闪闪的星星，你对人类能有多少贡献？月亮咪咪笑，星星眨眨眼，好像在回答，答案等你去钻研。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弟弟问蓝天，夜晚窗台前，弟弟问蓝天，弯弯的月亮，你上面有没有人烟？闪闪的星星，你对人类能有多少贡献？月亮咪咪笑，星星眨眨眼，好像在回答，答案等你去钻研。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